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名医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安扣》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有相关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讨论的主题是头脑老化的问题。在我们的医学这么进步的状况下，其他的器官都维持得相当好，但是头脑老化却是一个到最后造成困扰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好，在进入主题之前，我还是按照平常的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下神经疾病气象台。最近中风的病人状况不多，好，大家的血糖血压的情形也倒是维持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状况。脑退化的疾病包括巴金森、阿兹海默症的病人病况是比较稳定的，癫痫的病人因为最近气候有在转变当中，所以有一些癫痫病患狂。倒是在这个我们讲多发性硬化症跟重症肌无力这些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最近有一些病人有再发、复发或是病情加重的状况，所以这些自体免疫疾病的这些神经疾病病患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症状有没有改变。感染性疾病这件事没有问题，但是头痛的病人最近有一些重疾性头痛的状况发生，那神经痛、血压、睡眠这些状况最近是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在整个神经疾病气象台最近是晴天的一个状况。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头脑老化的问题。我自己的父母亲87岁，那父亲在去年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脏瓣膜因为年纪的关系他硬化掉，没有办法开关得很好。这个状况在以前是要开心来换瓣膜，那需要很长的休息时间，甚至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过这一关。好，但是我父亲接受一个简单的手术，我讲的简单是不像以前要开心要加护病房里面要住好几天，他就跟一般做心导管一样，他置换了一个瓣膜，主动脉瓣，而且这个置换的方法就用心导管的方式就完成了。所以我的父亲换了这个瓣膜以后，还是可以回去打网球。这让我深切的体认到说，我们在讲的说人的身体能够用100年，好，真的是能够用100年，但是当中的某一些特别状况现在也可以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好，我今天要讲脑老化、头脑老化的问题。那我前面讲我父亲的状况，再下来我把我母亲的状况稍微讲一下。我认为我父母亲的状况是现在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个都可以碰到这些的状况。我母亲在3年前因为感染突然间腰部疼痛，那诊断是一个肾脏的脓疡。在以前这种肾脏脓疡通常很难治疗，而且要赔上性命的。好，那他以定位的方式把这些脓疡里面的脓把它排出来，打了一个月的抗生素，到最后续的最终完全好了。我母亲在今年又做了膝关节的一个置换术，换完了以后他可以跟往常一样上菜市场去买东西。这两位的一个身体的器官分别发生以前的医学很困难的状况，但是在现在这么进步的医学能够简单的把它处理好。好，所以我非常的庆幸现在医学带给我父母亲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父亲还可以打网球，我母亲还可以上菜市场去买菜。我是一个神经科医师，哦，我面临的是一个我父母亲脑部退化的问题，哦，我还是想尽办法能够让我父母亲的头脑老化的状况能够减轻，能够延缓。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所面临当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其他身体的器官可以修，可以补，可以处理，但是脑部老化的一个状况，我却看着它的症状慢慢的表现出来，慢慢显现出来。我也尝试的从他生活的调整当中去做一些有建设性的，能够让他的记忆力退化，反应变差，行为当中有一些优异的状况能够再转化回来。我愿意把这些的一个心得跟我的专业提供出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在提到这个头脑老化的问题之前，其实不只是我们一般的失智症，哦，失智症的一个新的名字叫认知障碍，哦，它再也不是说哎，本来很有智慧了变得没有智慧了，它是脑部在高等中枢的认知的功能退化的一个状况，这个是大家了解的。其实头脑老化不只是只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祖父那一辈的他的运动系统的老化其实是最容易观察得到的。好，他的动作变得慢，反应变得慢。好，如果说他有僵硬的症状，哦，这个是椎体外系统退化的情形，加上有颤抖的状况，这个就是巴金森症。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年纪大的人手会有颤抖的情形，问起他们家兄弟姐妹，哎，父母亲也有这些老年性颤抖的情形。好，这些可以看得到的是我们知道的运动系统退化。好，其实我们的头脑退化另外再表现出来就是听觉退化，我听了一个声音，听了一个字，听了一句话，哎，很像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辨别了解，清楚的听到这句话或是这个声音。好，这个是听觉系统退化的情形。当然有一部分是重听，但是即使没有重听，讯号能够进到脑部，它在解读的能力上面它也是有很清楚的退化。那我们看了一些图像，哎，在十字路口一些图像我们一看就知道，哎，这个是禁止右转，哎，这个是不能回转，但是等到你80岁以后，你看了这个图像，可能你还要想一下，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即使你没有老花，你没有近视，没有这些青光眼，你有看到这些图像，但是感觉系统的解释也会发生问题。好，不只是听觉或是我们的视觉，包括嗅觉也有问题。我们现在也知道说用嗅觉的辨别能力可以用来早期诊断失智症，意思是说你闻一个味道，在脑部里面去辨别这个味道它是跟哪一个物质相关的，这个能力也退化了。好，这个是感觉系统退化的问题。认知系统退化，我们讲的认知功能减退，就是大家了解这个失智症。其实不见得要失智，哦，到了65岁以上，时常会忘记一个名词特有的名称，忘记朋友的名字，忘记我说哎，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用，但是我讲不出哎，这个是一个图章，讲不出来，哦，或者是说哎，这个我用来做一个特别的背包，装东西背在背上，哎，我妈妈有时候讲不出来，她会讲哎，那你就背在背上的那个袋子。好，这些认知系统退化的情形。好，除了前面讲的运动感觉认知系统的状况以外，很常见的状况就是会耳鸣的状况， 会有头昏的状况，头晕，会有脑部混沌不清，这些都是头脑老化的一个现象。好，我现在每天在处理的状况就是，回去跟我父母亲，观察他们日常生活到底过得愉不愉快，有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他的记忆力有没有办法，不要在我可以真知的范围内有快速的退化。我去看我母亲写的日记，我去看我父亲现在在整理的笔记本，看他在做这些有机农业方面的知识的摄取，是不是还能够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知道阅读或者是书写是预防脑部退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也许大家都知道要活化我们的头脑有快乐人生，知道说在生活上面该有哪一些的一个习惯。不过我现在要提出几个方向供听众朋友来参考。好，一个就是要有充实的生活。我们讲充实的生活是讲说你的生活要多元化，要多样性。所以在我家的电视，我都会跟我父母亲交代说哪几台是播放什么样的节目，哪几台是播放运动的，哪几台是 Discovery, 哪几台是 CNN, 因为我父母亲还可以听得懂英文，我还要他们去看日文、看英文、看台语、看国语、看不同形态的这个电视。好，要他们参加老人会，要他们打乒乓球，要他们打网球，要他来欣赏音乐，因为我母亲喜欢音乐，不同的音乐的形式他都喜欢。好，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多元的过程当中，我会去看他们写的东西，好，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好，这个是生活多元化。适当的运动，借着我们身体的活动，让脑部跟其他的神经系统能够环境能够互动，脑部能够活化起来。我们想在几年前有一些无神父脚底按摩，好，书写是用手，我们用筷子吃东西，这些都是非常高等的动作。好，但是脚走路，脚只有走路，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一旦，如果它平常是可以走，一旦你不能走以后，这个生物就是迈向死亡。所以在适当的运动当中，走路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另外有一点，我刚刚提到几年前有无神父脚底按摩，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动。我们看到很多的音乐家手指哇，整天在运动，弹钢琴，90岁还可以还可以上场去表演，他的脑力、智力、智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些的末梢神经的刺激在脚部的不容易达到所以做适当的脚底按摩，这个是除了每天保持有适当的运动之外是相当重要的。好，我曾经去问在门诊90岁以上身体还很好能够骑摩托车30分钟到门诊来描述他太太的病症，替他的太太拿药的老人。我也曾经问过说90几岁的阿婆，她的脑袋很好，她说她以前是开卡车的，90几岁的阿婆开卡车在纵贯路上跑，我看她的牙齿还很好，但是都是黑色的，因为吃槟榔他也喝酒，在我门诊还是可以很清楚的讲出他几十年前的事情。这些的老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的心情非常的开朗对于什么样的新的事物他都保持一个可以接受讲的简单的就是年轻人跟他讲那我们去哪里，他的第一个回应一定说好， 他不会说在自己的这个那块小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开朗的一个乐观的一个情绪对脑部的这个活化维持脑力是非常重要的。跟这个相反相对的是要减少压力。我们看过很多的一个状况，在承受很大的压力之下，假设他的事业失败了，很容易马上进入失智的状况。这个失智是包含着他有忧郁症的状况。好，所以保持开朗的一个情绪，尽量减少压力，这个是重要的。好，我们前面讲到几个要活动要正向的，但是脑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充足良好的睡眠。我们知道我们去爬山回来要休息，让我们的脚这个体力能够恢复，做事扛太重的东西也要足够休息，脑部的休息就是在睡眠当中。我们曾经知道说这个睡眠我们可以连续工作连续不休息体力上的付出，但是人类很少可以维持一个礼拜不睡觉、一个礼拜不睡觉是会死掉的。好，睡眠为什么这么重要？对所有的动物都一样。我们看最凶猛的狮子，它也要进入一个睡眠期。进入睡眠期的时候，其实它是暴露在一个危险当中。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动作？因为脑部的神经传递物质，脑部的功能在白天把这些神经之间沟通的这些物质全部用到几乎快要完了，所以你的脑部的反应在早上的时候很好，到了下半天以后开始有一些头昏脑顿等反应变差的状况。 OK， 这些神经传递物质慢慢用完了。好，我们白天记下来这些东西是放在 RAM 里面，晚上必须把它重整以后把它搬到好的位置，把它放在那里，而不是说全部杂乱无端的 放在一个 RAM 里面，将来就不容易搜寻。所以睡眠是让脑部能够补充这些神经传递物质，能够把我们的记忆再重新的固化，放在分类放在好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的脑部去清除这些有害的物质，包括这些产生的不良的蛋白质。好，这些是白天你要去运动，要用它，要尽量的挤压它，让它发挥功能。晚上的休息的时候，要尽量能够放松它，让它能够恢复它的功能。好，这个是脑部的一个基本的生理上是这样子。好，那这些如果都能够做到的话，要怎么样来活化脑部？其实现在坊间有提到很多的一个营养素。那我们大家知道的，有四个大的一个营养素可以跟我们脑部的一个退化有关的。第一个就是维他命 C，它是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好，我们的过度氧化造成这些蛋白质或是脑代谢物的堆积，是脑部退化当中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是我们的维他命 E，我们知道阿兹海默症的病人有时候在药物以外我们会给他维他命 E。 第三个是 B 群，那包括 B1、B2、B62这些都是神经维持正常运作需要的。另外还有一些最近比较新的植物性化学物质，包括茄红素、花青素，还有这些异黄酮，这些都是对脑部的功能有帮忙的。好，如何预防脑部的退化，今天跟大家先介绍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欢迎询问神经内科的相关问题，我将为大家解答。播音专线是02-8369-3398，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02-8369-25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欧扣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扣音电话，我们的扣音号码是02-8369-3398。我们今天提到的头脑老化的问题，怎么样叫老呢？在 WHO 国际卫生组织对我们现在年龄的这个区分，它有一个新的一个定义的方式。以前青年，我们讲40岁以前18到40是青年人，那中年是41到65，我们知道65岁以后是我们一般讲的是老年人，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般的退休年龄是以旧的标准来看是65岁以上，这是老年人，他是可以退休。不过新的 WHO 的一个定义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再来提后续的这个新的这个年龄层到底是怎么分的。来，我们先接听廖小姐的电话，来请说。 医生你好，不好意思， 你好， 是这样，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营养补充品嘛，那请问一下那种鱼油还有什么角鲨烯是有没有帮助对于脑力的那个就是记忆的补充？那除了这个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检测是可以知道自己的老化的状况？ OK， 鱼油它是 DHA，其实它是我们讲的提供胆固醇当中比较好的，它是提供高密度胆固醇。那胆固醇是我们讲的三高，血压、血糖、血脂肪，那这三高都是造成脑血管退化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哦。所以你提供比较足够的好的胆固醇，意思也相当于可以减缓脑部的血管硬化的情形。那血管硬化是造成血管性失智症当中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对脑部的这个帮忙是经由这个减少脑部硬化引起的。 不好意思，你说。 所以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大概觉得45岁，但是我觉得老化的好像蛮快的，因为有很多老化的症状我都觉得就是还蛮多的，所以想说是不是有那种可以检测自己是不是老化的程度比原来的年纪多，或者是说它介于是比如说我现在目前的记忆的状况好或不好这样。 OK， 在50岁以上我们讲的50知天命，这个孔子讲的，因为你开始会觉得身体器官老化当中很明显就是你会有健忘的情形。我讲健忘是你会忘记，突然间这个约会的时间忘记了，突然间你见到朋友叫不起来，突然间你要讲一个名字讲不出来，突然间你不记得昨天晚上吃什么，这些健忘的情形如果是好几天发生一次，那你在事后能够回想起来，那肯定不是失智症。失智症的人他连他忘记这件事情的这个事件他也不记得，所以他不会在事后去回想。所以你如果记得你忘记什么，那你事后再去回想， OK， 简单的方式，你没有失智症。好，我们接听第二位陈先生的电话。来，陈先生。 你好，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吃药很有效，吃很久，其实它可以治本吗？还是说把那个消炎弄好治标而已？ OK， 类风湿关节炎是风湿科的疾病，你把它的消炎把它控制把它治疗好，其实它是治本，因为你的关节如果不治疗的话它会继续进行嘛，到最后关节变形功能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类风湿关节炎你用消炎药治疗，其实它是治疗你的症状，也治疗你的关节退化的根本，这是陈先生问的问题。好，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老年性的一个状况，前面提到65岁以后是我们以前观念里面的老人，老年人。WHO 新的一个定义是这样，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老年人是75岁以上，所以以前是65，现在是75，所以是延后10年。那75岁以前的一个分类的状况呢，以前是40岁，18到40是青年， 现在是45岁，以前是青年哦，所以青年的这个时间延长，老年的这个定义时间往后延10年。好，那45岁到59岁这是中年人了。好，那你说诶，那60到75岁这之间呢，75岁以上是老年人哦，那60到74岁的这个我们叫做年轻的老年人。其实另外一个也可以讲说，他是年纪比较大的中年人哦，这样子在我们的心理上就会觉得诶很像压力比较少，不会觉得诶用老年来定义这些很像是要归入老年族的这个变成年轻的老年人，这个在讲法上有点矛盾了齁。所以通常我会解释说啊 ,60 到75岁这是年纪比较大的中年人。那真的长寿的，真的比较到老年的齁，我们叫长寿的老人是90岁以上。所以由这些的一个新的定义，我们想在90岁之前其实都可以维持到说生活上可以独立自主，那脑部能够偶尔有一点健忘，但是还能够写，还能够看报纸，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这个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可以让我们延长到这个程度。好，前面有提到说这些脑部老化的状况当中最重要就是智能减退，以前叫做失智症、哦、那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叫认知障碍的一个状况来描述它。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些失智症、哦、到底分成哪几种，是不是失智症都没有办法去治疗。其实在整个一个大的范围里面，我们会把它分成是可以治疗跟老年化跟那些治疗很困难的血管性的，大概可以分成这几个层次、哦、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进一步说明。我们接听陈小姐的电话。来，陈小姐。 吴医师您好。 来，请说。来， 吴医师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是因为我先天的那个颈动脉比较细，所以会有头晕的现象。那医生有开一个说脑循环比较好的药，那我是想问吃那个药有副作用吗？好，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多做运动是不是会改善现在这个状况？ OK， 我是不是可以请问陈小姐，你的颈动脉比较细是先 天 就比较细？ 先天。 我可以问你是颈动脉，不是后循环的椎骨动脉，是颈动脉、哦、OK， 它是哪一边的颈动脉？ 左边。 左边比较细。 嗯。 他有没有提到说这个颈动脉细到什么程度？ 好像是比右边的小很多，是右边的不知道1/5还是几。 OK， 好。我们想颈动脉到脑部里面去是由内颈动脉，颈动脉分成外面的到我们头皮脸部的是外颈动脉，到脑部里面这条才是重要叫内颈动脉、 嗯、 内颈动脉的血流有没有跟你提到灌流不足， 是流血流量比较慢。 对，比较慢。 对， OK， 所以脑部里面的这个有一个左右两个颈动脉形成的一个 Willis Circle， Willis 的一个圆环，这个圆环就相当于我们车子在走的圆环，它从一条进去，如果另外一条不通的话，它可以绕一圈过去。 嗯， 所以医师有没有跟你提到说你的 Willis Circle 里面它的结构还不错，侧支循环不错？ 他好像没有提这个 Willis Circle。 OK， 我跟你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假设左边不好你的右边好的话， 嗯， 那其实有一些人是会有这个状况，你的右边的脑部的血流它可以经由侧支循环灌流到左边来 哦， 所以会问你这个 Willis Circle 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哦 okay、 那头晕跟这个也许没有 太大关系， 明显的关联，所以这个可以请医师再跟你确认。那有一些多运动是不是可以让你的血管变粗？我想这个大概效果不会很好。 但是血流量会增加吗？ 血流量运动的时候会增加，但是也不会说永远增加。 所以必须要用药物是吗？ 其实如果你的测试循环好的话，倒也不见得一定要用药物。 那刚才主任提的那个脊椎什么动脉那个情况是说，那个如果比较细就比较不好。 那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对不起，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接下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 call in 电话，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来，我们接听第一位赖小姐的电话。赖小姐， 主任您好。 您好。 就是我们家中有那个90岁老人家哈，他有那个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可是他这个带状疱疹已经过了，已经有了3-4年了。然后2年前他也有打带状疱疹疫苗，可是他最近在同一个地方还会感觉到神经痛。那请问这个他多久，这个神经痛多久会消失掉？要怎么处理？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用？谢谢主任。 一般的疱疹引起的神经痛在老人家很常见或是糖尿病的病患。那标准的症状是在带状疱疹以后半年，这个疼痛又回来。我们知道带状疱疹当时会相当的痛那好了以后，大部分年轻人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刚才提到老人家或是有糖尿病病人，他会发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是这些的比较往好的方向想，大部分 90% 以上的疱疹后神经痛在2年内都可以把它治疗到好。所以疱疹后神经痛会超过2年的状况是非常的少见。但是假设你再一次的带状疱疹，在那个发生带状疱疹的部位，它有可能再发生一次疱疹后神经痛。其实处理的治疗的方式都是类似，不管你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治疗的原则是用口服的药物来控制神经痛。那要让这个剂量达到足够，让这个神经痛完全都不痛，以后还要持续3个月才能够把这个控制神经痛的药慢慢的把它减少。有几个超过2个药物的剂量让它到完全都不痛。有些人是痛了几天以后就不吃药。不吃药慢慢的它又痛起来。又吃几天的药又痛起来。这些的一个恶性循环，让这个带状疱疹或神经痛它会越来一次比一次厉害，到最后它会持续超过10年的状况，到最后必须用特别的方法来治疗。所以带状疱疹或神经痛一定要在早期有症状的时候积极的治疗。好，来，我们接听第二位曾小姐的电话。 医生您好，好，晚安。我有一个好朋友好，他是巴金森氏症患者，现年66岁。那他是有去医院门诊嘛？可是他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晚上脚会抽痛、抽筋。那这样是要怎么？医生是有建议他去吃合力他命 A25。那我想要问，合力他命 A25 和合力他命强效的那个两个有什么不一样？这样 ，OK， 合力他命 A25 跟合力他命其实我不知道是他们两个当中的差别。不过我还是回到你提的这个巴金森有脚痛的情形，其实他需要会有脚抽痛的情形，需要做一个需要做一个清楚。有一个疾病叫做不宁腿，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晚上会痛的，脚会痛，起来动一动就比较好。 对对对对 ，OK， 他就会变成不好睡觉，就会痛醒。 Okay, 所以他就是巴金森症合并不宁腿 。 那这个在治疗上面，不需要特别的药物。有一个巴金森的药物，它是作用在多巴胺接受体上，它非常的有效。应该可以很简单的就把这个并把它控制下来。所以你要跟你的医师很清楚的描述说他的一个症状，那起来动一动会比较好，那足够的药物就可以把它治疗好。好，我们在前面第3位陈小姐有 前半段时间陈小姐有提到说他的一边的左侧颈动脉比较细小，其实像这个先天性比较细小是很常见的，那你运动并不会让它变得比较粗。我前面有提到说一个 Wittes Circle， 这是一个在脑部里面一个环状的血管的一个结构，那相当于我们马路上面的圆环，这圆环当中有好几个马路可以进到这个圆环里面，当有一条马路发生有一个进去的这个量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它可以绕到其他的圆环里面的路途来跑到另外一段里面去。好，在我们的颈动脉是左边右边各有一条，那这个颈总动脉到最后会变成内颈动脉到脑部的里面，这是两条重要的一个颈动脉。前面提到的陈小姐有提到说后面的那个椎骨动脉，椎骨动脉是到最后形成一个基底动脉，基底动脉主要是供应我们脑部的生命中枢的这个血液哦，所以前面的是供应大脑的两个主要的半球。好，这三条主要的血管它是形成一个环状的结构叫 Wittes Circle。 好，当你有一个先天性发育当中一条不好的时候，其实只要你的这个环状结构它是非常的完整，它就可以借由这些旁边的侧肢的联系，借由这个环状把血液从好的那边流到补充到比较不好的那边哦，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时常在做脑部血管摄影或者是说做磁振造影血管摄影都可以发现到说，它在这三条主要的血管当中其实都有一个系统它比较细小，那其实如果你的整个环状系统它是一个正常的，你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只有在一个状况，你的环状系统当中互相支援的这个回路当中有问题，这个时候你一边的动脉有狭窄有阻塞，就容易发生阵发性的手脚没有力量，这个是即将中风的前兆。所以一旦有这些状况一定要赶快到医院去看是不是你有颈动脉狭窄，而且你的侧肢的循环没有很好。我们大家知道说在心脏可以放支架进去把它撑开来，在颈动脉如果它的狭窄超过 70% 以上，而且你曾经发生过突然间手脚没有力量，或者是说突然间走路没有办法走，突然间讲话大舌头，这些状况都意味着你即将发生中风，我们可以用支架把这些血管把它撑开来。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律医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